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老师好，大家好。 到年底了，很多人家里边要寻摸着什么年货呀，或者说请客送礼的一些礼品啊，这个时候都要准备了。 是的，如果说到年货呢，我相信海鲜是每个家庭都要考虑的。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这个呢，是特别为您准备的海鲜大礼包。 是的， 什么叫大礼包呢？因为里面包含的特别多海鲜，整整10种，有海捕大虾仁200克，石斑鱼300克，天鹅蛋贝类的500克，鲷鱼500克。扇贝丁200克，绿鳍马面豚500克，鲅鱼500克，鳕鱼片300克，偏口鱼500克，还有鲈鱼500克。 哎，这么10种海鲜呐、而且呢，每一种海鲜都是足斤足两的，确实是非常稀有的，而且呢，还是比较上档次的这样的海鲜了。 没错没错，这些海鲜都是精挑细选的， 是的， 而且都是来自于渤海湾，那个水温比一般海湾要更低的，生长会比较缓慢，营养会更加丰富的这个海湾 出来的。对，而且呢，像那儿出来的这个海鲜的话，比较壮实，营养成分也是 很高。 而且呢也非常的好吃哈， 没错没错没错。但是像这样的海鲜，如果说你去市面上来买的话，大概价格呢，十种海鲜你要花到999，将近1000块钱。因为考虑到很多听众朋友是到年底的需求量比较大，所以呢，我们这档在990这个基础上，只要这档您及时来下单，我们会给您做到一个比五折更加划算的价格。499元，10种海鲜是给您全部免费冷链配送到家的。 哎，那么499元，你就可以把这个大礼包拿走。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今天厂家呢还有大的优惠给大家。 对，但是这个优惠说实话是有限度的，前30位的顾客，如果你成功下单，我们将会在原本10种海鲜的基础上，再给您特别升级加赠到维吉纳的187毫升的高定版的红酒，整整12瓶，而且价格不变，还是499元。 对，那么说到187毫升的这个红酒啊，在市面上真的是很难见到，因为它是个异形瓶。 对对对对、 它的量特别合适。如果你家里比如人少的话，或者你自己想喝红酒的话，那个大瓶喝完以后就会有大半瓶或半瓶的跟着搁着 留下来， 留下来 那个会对红酒的酒质有所影响。 没错，这个呢就是一个人一小瓶， 开盖就喝， 开盖就喝，永远喝新鲜的。 对， 所以真的特别好。好了，那今天这个大礼包呢，一共是499元，您就可以拿走市面上近1000元，而且还要赠给大家维吉纳红酒187毫升的12瓶。所以呢，真的是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啊， 很难得， 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提醒大家呢，如果大家订上以后呢，您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 对 是吧？ 对 对, 对, 对， 这个提货券上写的是999元 啊，没错，这是咱们的整个的海鲜大礼包的价格，还不包括红酒的价格。 对， 然后另外呢，这个提货券你拿回家之后呢，怎么来使用呢？就是您在使用之前，提前4天左右跟我们预约时间，然后呢，我们就会在你约定的时间呢，给您配送到你府上去，而且这个有效期是有长达1年的时间。 对，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好了，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海鲜大礼包，这里边有10样海鲜哈。 对， 那这个大礼包在市面上就要999元，那个购物券上明明白白的写的是999元。 对 啊， 但是今天呢，您是499元就可以拿走，499元就可以拿走。另外还要赠给大家的187毫升的红酒2箱12瓶。 12瓶 啊，这个红酒我真的是非常喜欢啊。 没错，因为这个红酒第一个它可以控制你的饮入量， 是 很健康。 嗯。 第二个呢，它不会让红酒有残留影响酒质。 对。 第三个呢，这个酒往往你去外面喝的话呢，是很少能够喝到的。 嗯、 今天这档你只要是前30位顾客订购的话，499价格保持不变，我再给您加12瓶红酒。 好的，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之前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尾沟路段到四元桥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沪高速五环到四环的进出京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为2，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2度到8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的服装。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光照不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盖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有 乐 七十 二变，白天晚上 王大磊，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98里，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开了一家世界上最大的过山车餐厅。 啊，这人坐在过山车上吃饭呀、啊？那不盘子碗满天飞了？ 不吃你还吐呢？ 不，您是能找着嘴吗？你怎么能对准了放嘴里，哗一下正好遮过来，烫一下。 再说过山车上吃饭，过山车什么东西都不让带，他那个折个个的时候东西都翻了。 你折个个， 你把老家话都带出来。什么叫折个个儿 啊？就折个呗。 对，这样我能听明白了。 折个个， 唐山人。 这怎么能还能吃饭？哦，往后一看我明白了，你看还有图呢，有图有真相啊，这是菜品。饮料坐过山车一样从轨道上一路风一样的来到你的身边， 啊，就跟那个旋转餐厅那意思一样。 哇，太好玩了， 那来回转那菜。 对，这家餐厅有30多条独立过山车轨道，双回路，多层旋转， 那这个 多层螺旋，甚至是龙卷风状。 那这个要是来一盘炒鸡蛋到跟前还能剩下鸡蛋吗？ 能，鸡蛋能剩下，就怕你买的是炒疙瘩。 不是，我没明白，他这么一路溜过来，我还没夹呢，这不是飞过去了没有？ 不是，他是这样的啊， 它那个盘子从上面，从那索道梳，然后坡就变缓了，转到桌面上。 还刹车吗？ 没有刹车，它就有阻力，然后坡变缓，阻力大了，它就滑不动了。 啊？你的意思是准到我身边吗？不会是说旁边邻桌，到时候去他那儿我也不好意思呗。 那不会，这一他说独立嘛，相对独立的， 就是每一个那有一个分道。 哦，就是坐这一桌的，比如咱们跟那个铁板烧似的，坐这一 块就跟火车站一样。 对，您就是这个站台啊，您就在这站台等。 哎，您是这个二站台的，那是四站台的。火车不能四站台开二站台上。 你有没有看图？有图真相啊！这轨道，比如一个螺旋状的轨道， 嗯、 它底下的桌子是螺旋状的，就是圆形的桌子。 嗯， 啊，围着螺旋状的轨道，这圆桌可不止就我一个人吃。比如说咱们仨去吃，那还剩仨座位是另外那仨。 哦，拼桌了。 咱们不认识他们仨。 下回就认识了。 那这菜停到咱们这儿，还停到他那儿啊？ 他就停在桌子上，你看桌子里边芯儿不还有一个圆的自动转的吗？到您那儿，您自己把您点的菜品给取过来。 哦、那就是有回转寿司的感觉。 我刚才就说这问题了。 那有盖儿的，有汤的，怎么转呢？ 有把那盖儿盖在那汤上边啊！你不能单转盖儿、单转碗、单转汤吧？弄一溜儿，完这边在这口这接着喝这汤。 这个汤可是热汤啊！ 对，是热汤啊！ 那转一溜过到您这儿变凉汤了。 嗯。它不是说它是带锅转是吧？ 当然带着锅转了。 直接那个咱们对口喝不会这样是吧？ 您说那一般不是喂人。 那如果是带着锅转的话，汤又是这种比固态的，它要流动性大。 嗯。 那稍微转快了以后，这汤 所以它不让你转快了啊？不，它你见过耍 过山车有慢的吗？ 汤没关系，你见过耍流星吗？ 嗯。 那个流星， 嗯， 就那个碗里灌上水。刷刷刷耍流星舞台上那个，你看那耍流星都立起来，那水也洒不出来。它一个叫惯性离心力， 对， 哦， 哎，这个 就是汤啊，你只要给它转快了，它翻个时候它也洒不出来。 对，这个厨师我弄一大汤碗，弄俩汤碗拴在那水流上这绳上，吱冲您过来，捧您接住，吱缓缓的放到桌上， 是缓缓的吗？ 是缓缓的。啪一下停下就容易洒了，缓缓的放到桌上，您再喝。 那我也跟着得转一会儿吧，然后再日， 不是喝吗？ 我觉得那汤就飞了。那么如果是花生豆呢？花生豆，你们要知道，它虽然是固态的哈，它比流体比这个液态的流动性可也不低。啊，它这老咕噜咕噜，这花生豆会不会溅的啊？每一个脑袋上顶一个， 只要速度够快，你看过？那个哪儿有这个勇敢者转盘吗？石景山游乐园，这人只要转快了，人都掉不下来。 对呀，每个花生米系上安全带，套上安全锁，是不是？喷儿。 哦，花生米是这样的。 嗯，哎呦，他这个菜太费安全带了。 那么那种又有汤，还有这个 花生 米，还有那个糖醋活鱼呢？ 对不起，我们这儿不卖。 那你看快它又洒。慢了就会掉下来，那到底是慢是快呀？ 它是有快有慢，看您买哪趟车的票了。 快乐大街，快乐事，快乐小院还继续为您奉送好玩的故事，希望您持续的关注我们。这不是因为平时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吗？这个于是乎呢， 我们呢就 做了那么一个订阅号啊，跟大家微信互动，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想聊的，通过语音呀或者是文字啊发过来，我们一瞧哦。我们也不知道， 那还问什么劲呢？ 那您也得给定定， 所以您还得好好的关注关注。 另外，想跟我们三个人照相的啊，请您也举手。 五块。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方西瓜， 谁叫这名字？哎，这是个艺名吧？ 对， 他这本名应该叫方什么？ 清平。 谁叫方西瓜？我问你。 嘿，没跟你说吗？什么过去的老艺人，什么架冬瓜、大狗熊叫方西瓜，一点都不见怪啊。 那你说的是一相声演员，你给他起名叫方西瓜。 我刚才说的这方西瓜是个艺名吧？那本名肯定不叫这个嘛。 那你愿意叫什么？ 我愿意叫什么不重要。